五批，楚人也。或言其先，伍子胥后也。批以才能称，为淮南中郎。是时，淮南王安好数学，折节下士，招致英俊以白蜀，批为冠首。久之，淮南王因有邪谋，批硕微贱。后王作东宫，召批欲与济事，呼之曰：“将军上。”批曰：“王安得亡国之言乎？昔子胥见吴王，吴王不用，乃曰：‘臣今见麋鹿有姑苏之台也。今臣亦将见宫中生荆棘，鹿沾衣也。’”于是王怒，细批父母，求之三月。王复召批曰：“将军许寡人乎？”批曰：“否，臣将为大王画计耳。臣闻聪者听于无声，明者见于未行，故圣人万举而万全。文王一动而公显万事，列为三王，所谓因天心以动作者也。”王曰：“方今汉庭治乎？乱乎？”批曰：“天下治。”王不悦曰：“公何以言治也？”批对曰：“批窃观朝廷，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序，皆得其礼，上之举措尊古之道，风俗纪纲未有所缺，重装复古周流天下，道无不通，交易之道行，南越宾服，羌帛贡献，东欧入朝，广长于开朔方，匈奴折伤，虽未及古太平时，然犹为至。”王怒，批谢死罪。王又曰：“山东即有变，汉必使大将军将而至山东，公以为大将军何如人也？”批曰：“臣所善黄易，从大将军击匈奴，言大将军与士大夫以礼，与士族有恩，众皆乐为用，即上下山如飞，才力绝人如此，硕将习兵，未易当也。即业者曹良使长安来，言大将军号令名，当敌勇，常为士卒先，许士卒修乃射，穿井得水乃敢饮，军疲士卒以鱼河乃渡，皇太后所赐金钱尽以赏赐，虽古名将不过也。”王曰：“夫了太子智略不世出，非常人也，以为汉庭公卿列侯，皆如木侯而冠耳。”批曰：“独先赐大将军，乃可举事。”王复问批曰：“公以为吾举兵非也？”批曰：“非也。夫吴王赐号为刘氏祭酒，受积帐而不朝，望四郡之众，地方数千里，采山铜以为钱，煮海水以为盐，伐江陵之木以为船，国富民众，行珍宝，戮诸侯，与七国合纵，举兵而西，破大梁，百胡府，奔走而还，为越所擒， 死于丹徒，头足异处，身灭四绝，为天下路。夫以无众不能成功者何也？成逆天为众而不见时也。王曰：男子之所死者亦言耳，且无何之反？汉将一日过成皋者四十余人，今我令缓，先邀成皋之口，周披下颍川，兵色还原伊阙之道。臣定发南阳兵守武关，河南太守独有洛阳耳，何足忧？然此北尚有临晋关，河东上党与河内赵国界者，通古数行，人言绝成皋之道，天下不通，据三川之险，招天下之兵，公以为何如？批曰：臣见其祸，未见其福也。后汉代淮南王孙建细致之，王恐因事谢，谓批曰：事至，无欲遂发，天下劳苦有见矣，诸侯颇有失性，皆自疑，我举兵西向，必有应者，无应即还掠衡山，是不得不发。批曰：掠衡山以击庐江，有浔阳之船守夏至之城，解九江之浦，绝豫章之口，强弩临江而守，以尽南郡之下。东保会稽，南通靖越，绝将江淮间，可以延岁月之寿耳，未见其福也。王曰：左吴赵贤朱交如，皆以为十八九成，公独以为无福，何？批曰：大王之群臣尽性，素能使众者，皆前系赵玉，余无可用者。王曰：臣胜无广，无立锥之地，百人之众，起于大泽，奋必大呼，天下响应，西至于西而兵百二十万，今吴国虽小，伤兵可得二十万，公何以言有祸无福？批曰：臣不敢避子虚之诛，愿大王无为吴王之听。王者勤为无道，残贼天下，杀术士，凡诗书，灭圣迹，弃礼义，任刑法，转海滨之粟，置于西河。当世之时，男子及耕不足于粮馈，女子纺绩不足于盖行，遣蒙恬筑长城，东西数千里，曝兵露师，长数十万，死者不可生数，僵尸满野，流血千里。于是百姓力绝，欲为乱者十世而武。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药，多积珍宝，童男女三千人，五种百工而行。徐福得平原大泽，指望不来。于是百姓悲痛愁思，欲为乱者十世而六。又使玉陀于五岭攻百越，玉陀知中国劳疾，指望南越，行者不还，亡者莫返，于是百姓离心瓦解，欲为乱者十世而七。行万乘之驾，作阿房之功，收太半之富，发闾左之术， 腹不宁子，胸不安地，政科行惨，民界引领而望，倾耳而听，悲嚎仰天，叩心怨上，欲为乱者十世而八。客谓高皇帝曰：“时可以。”高帝曰：“待之。”圣人当起东南。见不一岁，臣无大呼，刘相并贺，天下响应。所谓导侠信，因秦之王时而动，百姓怨之，若哭汉之望雨，故起于行阵之中，以成帝王之功。今大王见高祖得天下之义也，独不观晋室之无处乎？当今陛下临治天下，依其海内，泛爱征戍，不得失惠，口虽未言，声及雷震，今虽未出，化驰如神，心有所怀，微动千里，下之应上，有影响也。而大将军才能非直章邯、杨雄也，王以陈胜、吴广论之，批以为过矣。且大王之兵众不能十分吴楚之一，天下安宁有万倍于秦时，愿王用臣之计。臣闻箕子过故国而悲，作麦秀之歌，统咒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。故孟子曰：“纣贵为天子，死曾不如匹夫。是纣先自绝久矣，非死之日，天去之也。今臣亦窃悲大王，弃千乘之君，将赐绝命之书为群臣先，身死于东宫也。”披因流涕而起。后王父召问披：“苟如公言，不可以侥幸也。”披曰：“必不得已，披有余计。”王曰：“奈何？”披曰：“当今诸侯无一心，百姓无怨气，朔方之郡土地广美，民喜者不足以食其地，可谓丞相御史请书，喜郡国豪杰及耐罪以上，以赦令除，家产50万以上者，皆喜其家属朔方之郡，一发甲卒及其会日，又委为左右都司空、上林中都官赵御书，待诸侯太子及姓臣，如此则民怨，诸侯惧，即使便是随而睡之，倘可以侥幸。”王曰：“此可也，虽然吾以不至若此，专发而已。”后事发觉，披毅力自告与淮南王谋反，踪迹如此。天子以武披雅辞多引汉美，欲误诸。张汤进曰：“披守魏王化反计，罪无赦。”遂诛披。